来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 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近来有一首歌非常的火，去到哪里都能听得到。我们不一样，细细想想的确是这样。我们终其一生跟别人肯定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，除了长相，除了名字，除了教育和经历等等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喜爱。谁都在平凡的活着，只有寻找到了自己喜爱的、热爱的，可能才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，对吗？ 失去自我。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干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，做事情并没有长性，三分钟热度，虚度光阴，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了，你认为可以任意的丢弃东西。但是当你一味向前，把他们甩在身后之后，你才会发现有些人和事他们不会再回来了，这可能就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了。

我们每个人其实生活都差不多，一日三餐，每天工作几个小时，到了晚上觉得不做点什么，就很浪费几个小时的光阴。我们要工作，也要生活，要酒，也要故事。下了班之后的夜晚，你会一个人去喝一杯，还是听听音乐，或者是邀上三五好友谈天说地，或者是宅在家里面追剧。最重要的是你开心吗？你的内心有觉得安宁和满足吗？ 发现笑着哭最痛，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

很多人都说我向往自由，我不喜欢被绑住。其实没有什么懒洋洋的自由，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而已。我觉得这样的自由呢，才是珍贵的，有价值的。有一个一万小时定律，你不知道听过没有？只要你花一万小时，就一定会做成一件事，做到专家的级别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儿饼的灵感跟坐等的成就。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，用一定要实现的那种决心认真的活着，可能才能够获得我们所谓的自由，你说呢？我发现了我身边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这一辈子至少要有一次自立自强的减肥大作战，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的改造大作战，就觉得我再也不能这样子下去了，我一定要成功的减肥，一定要告别这样的人生，因为这样杂乱的生活会导致我们失控的体重。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在最胖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过得最糟糕的时候。有句话我觉得很对，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，何以掌控人生？所以不要为自己再找借口了，是时候

我发现人跟人之间呢，存在着一个互相学习的状态，就像我没有感受到过多少疼爱，就真的不懂怎么样去对别人好，做不到真正的细致入微。我只会模仿你是怎么对我的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对你，我是在跟你学习相处的模式，有时候就显得非常的乏力，但是确实已经尽力了，掏不出那么多温柔，真的不能怪我，因为在我的世界当中，这个领域是陌生的。

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，在很久以后留在你身边。 晚上十一点，我是九六九主播亚文。结束了一天的喧哗，让心灵收藏这一刻。